攻读出谷记第十三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以色列子民中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凡是开胎守生的，都应祝圣于我，属于我。梅瑟向百姓说，你们应当纪念从埃及，从为奴之家出来的这一天，因为上主在这一天用强有力的手臂从那里领出了你们，故此不可吃有效的食物。今天你们出来正在阿比布月，几时上主领你们进了克纳罕人、赫特人、阿摩黎人、西威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，就是他向你的祖先启示应许给你那流奶流蜜之地，你应在这一月举行此礼。七天之内应是无酵饼，第七天是敬礼上主的节日。七天之内吃无酵饼，在你面前不可有发酵之物，在你四境之内也不可见有酵母。在那一天要告诉你们的儿子说，是因为上主在我出埃及时为我所行的事。应把这事做你手上的记号，做你额上的纪念，好使上主的法律常在你口中。因为上主用强有力的手臂领你出了埃及，所以你应年年按照定期遵守这规定。当上主照他启示向你和你祖先所许的话，领你到了克纳罕人的地方，将那地给了你之后，你应将一切开胎守生者归于上主。你牲畜中凡开胎守生的牲畜亦应归于上主，凡守生的驴应用羊赎回，你若不赎回，应打断他的颈下。你的子孙中凡是长子，你应赎回。将来若你的儿子问你这是什么意思，你要回答他说，这是因为上主用强有力的手臂领我们出离了埃及，出离了为奴之家。原来法郎顽固不释放我们，上主就把埃及国一切守生者，不拘是人或牲畜的守生者都杀了。为此我把一切首开母胎的雄性都祭献于上主，但守生的男孩我却要赎回。应将这事做你手上的记号，做你额上的标志，纪念上主用强有力的手臂领你们出离了埃及。法郎放走百姓以后，天主没有领他们走培勒舍特地的近路，因为天主想，怕百姓遇见战争而后悔再回到埃及。因此天主领百姓绕道走向靠红海的旷野，以色列子民都武装着离开了埃及。梅瑟也带了若瑟的骨骸，因为若瑟曾叫以色列的儿子们起誓说，天主必要眷顾你们，那时你们应把我的骨骸从此地带回去。他们从苏科特启程前行，就在位于旷野边缘的厄唐安了营。上主在他们前面行，白天在云柱里给他们领路，夜间在火柱里光照他们，为叫他们白天黑夜都能走路。白天的云柱，黑夜的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面前。